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大家都没什么心机听这些故事了，不过都依然还有几个讲埋它，因为能够做得都尽量做了。希望大家订阅、like、share、追踪。10月份重新开始，但是香港继续沉沦。讲翻节目，今日是一个很盛大的同学会，一间高中中学的名校的同学会，事隔了25周年异乡奔影，出席这些同学会的人基本上都是事业有成。如果事业争人钱啊，好似我呢啲咁啊，或者好似啊生意失败又好似我呢啲咁啊，朋友都唔多个，基本上都唔会出席呢啲咁嘅同学会。因为呢互相比较，通常嚟到大家都知道就係、是、一个义感还乡嘅，即係我几掂我几掂，跟住派卡片嘅程序。今日我哋嘅主角秀哥嚟到呢度嘅时候廿几年毕咗业，他脑里面只是想起一个人，这个就是他的高中初恋女朋友同学。好遗憾对他来说只是亲密了一点、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是因为升学的问题两个卒之分开了。他很喜欢这个女同学，很希望在这一次能够见到他，卒之不负所望，静止的出现令到整个宴会光芒万丈，一行到入来就已经认得了。两个走埋去谈了一轮，始终人太多，约个出面喝杯咖啡。在咖啡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自己过去的生活，收个车祸的发生令到个太太过咗身，而家系有一个准备升高中嘅仔，但系因为个老婆唔喺身边，佢一个人照顾佢好吃力。朝头早准备早餐，送佢翻学，煮埋餸，叮热佢，有时夜晚要加班，因为咧，修哥都系一个事业有成嘅打工一族，咁但系咧，始终都系大只红狼，比较辛苦啲。而我们的女主角静子亦都一个悲惨的人生，因为早几年她先生在公司认识了个女仔，两个不是玩玩下，卒之离婚收场。那个仔跟了她，那个仔今年都考大学了，长期不上学，好像个天欠了她这样，今年17岁，日日无所事事，在家吃烟，匿在间房里。做个阿妈当然担心啦，但系冇办法，因为就系离婚嘅影响。有时细路仔嘅上唔痛都冇办法令到佢做一个正常嘅女人嘅生活都冇，因为始终都系单亲家庭。两个倾下倾下，咁相约下次再见。收哥翻到屋企，见到个仔，个仔问佢好多功课，个心好烦。但又不能够不帮他解决， 想同佢揾补习学校，但系都要腾出时间。但个脑里边回想今日见到阿静子嘅开心法，又情不自禁。静子翻到屋企，系啊，翻到屋企敲门，个仔一啲都冇应到，直头唔应你，唔睬你，只系摆低晒佢听日嘅零用喺屋企。静子个心冇办法按耐到，因为当年其实佢两个嘅初恋系爱得好轰烈嘅，亦都有家人嘅反对，因为嗰阵时年代同而家唔同。好快脆，第二朝早电话响，静子听到喺耳电话旁边传嚟嘅声音：阿秀哥，喂，听日我冇咩搞，又系星期六，不如我哋出嚟食饭啦。系啊，就咁开始，两个失意嘅男女又走翻埋一齐，约会都频密嘅，但系因为咁嘅约会，佢哋对两个仔，双方嘅儿子，都已经好似淡忘咗咁。虽然佢哋依然系照顾紧佢，但系个心不在佢嗰边，享受紧一个热恋嘅爱情生活。当然啦，修哥个仔比较细啲，今日佢翻学，系啊，佢叫贤仔。阿贤仔今日翻学，佢俾人虾，你冇老母嘅。当然呢啲说话细路仔大家都听过，始终就系考高中，今年14岁，唔忿气，卒之打交。打交嘅时候，俾人拱咗出马路，一架车就撞埋嚟。贤仔喊，因为只脚膝头哥见到一啲骨头，不停咁流血。啱啱好有架单车经过。是啊，有架单车经过，个男仔走落嚟，一望一个十七八岁嘅青年，一望你受咗伤，我送你医院。跟住贤仔喺度喊，佢唔使喊，嗱嗱声唔会有事嘅，安慰佢送咗入医院。医生系咁打电话，系咁打电话，冇办法联络到修哥，但系呢个青年人喺度不停安慰佢啊。讲好多趣事俾佢听，卒之贤仔嘅情绪平复咗落嚟，佢离开咗，我仲会再嚟探你嘅。呢、這个年轻人走咗啦，修哥翻到屋企，因为头先竟然走咗去迪士尼玩机动游戏，电话响佢唔知道，好多人翻到屋企见到电话嘅留言，知道个仔出咗事，嗱嗱声赶去，佢好唔开心。是不是我忽略了个仔？是不是现在我有另外一段爱情，我就真的没有照顾好他？很多的疑问，很不开心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打了个电话给静子，讲了给他听，静子隔壁喊，跟你讲会不会是因为我？迟些再讲，不严重的、医生说两个月到啦，因为佢膝头嗰度碎咗，菠萝盖碎咗，但系医得好嘅，吓、啊、你放心啦咁。静子个心起伏不定，佢觉得系咪真系自己咧？但系慢慢热恋中嘅感觉依然喺自己心里边，两个好快又走翻埋一齐，亦都成日见面食饭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当然啦，修哥因为有呢件事，佢多咗好多时间去睇下贤仔。今日佢攞咗好多功课俾贤仔，因为佢知道学业不能荒废。每一个礼拜，佢都会将去学校攞晒贤仔要做嘅作业、佢嘅功课、佢嘅嘢，然后俾咗好多嘅电话去问。但是贤仔冇办法读得入脑，亦都跟唔上，觉得好多问题。星期一，嗰位年轻人 行入嚟。唉，唔识啊！我问个医生，医生都唔识啊！俾我睇下，好快脆。呢个年轻人就将佢嘅问题全部解答咗。你好紧张啊？系啊，啊今年就要考高中啦。我赶得切出院嘅。我横掂冇嘢做，我嚟多啲帮下你啦。你读书好叻啊！佢唔系啊，学过嘅嘢仲记得咁解嘅啫。卒之呢个年青人，每日都抽两三个钟走嚟做家教、做补习，冇攞过一个钱啊！但系两个相处得好愉快。喺呢个时候，阿修哥觉得好奇怪，问个仔：喂，先生买啲功课 OK 喎？佢系啊，全教大哥哥过嚟睇我咯。大哥哥就系嗰阵时救你嗰个年青人。佢系啊，佢叫霆锋啊。修哥记住喺心度，睇下边个时候啦，你约佢啦，我请佢食餐饭，多谢佢啦。啊，同埋睇下补习费几多钱，要俾翻人嘅。然之后开心，今日正子翻到屋企。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他的仔霆锋，你成日都不翻学，你怎样考大学啊？啊亦都不补习，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的？霆锋不理你呢，晚晚咁夜你去哪呢？星期六星期日你不见人，你又怎样啊？卒之两个嗌起大交上来。过咗两三日，今日又系静子同阿修哥约会嘅时间。霆锋觉得佢阿妈好大问题，佢今日偷偷地跟住，见到佢两个食饭饮茶，好开心。跟住修哥送阿静子翻屋企，佢临上的士嘅时候。霆锋走埋，一拳就打埋去，收个成个跌低。你搞我老母！静子成个跳起身，你搞乜嘢啊？唔通我连拍拖机会都唔得啊？我系保护你咋，你冇俾人呃咋，我点样俾人呃啊？你唔做嘢，你生活起居换床单，食饭打游戏机。你的零用全部都是我给你，你连食烟的钱都是我给你，你不事生产，有书不读，只是给麻烦我，不想想你的将来是怎样，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有没有错啊？你这样是不是值得我为你牺牲我下半世人生啊？霆锋，霆锋抵不住颈走了，静止跪咗喺度，喊起上嚟，收个拍住佢，翻咗屋企先啦。今日又到第二日嘅今日，收个医院探个仔嘅时候，一入门口见到霆锋，然之后大声嗌：佢就系大哥哥啦！哦，原来系你，你，大家倾下。霆锋压低了他自己的怒气，两个人去在医院的餐室在那里倾紧。我单身，你识贤仔应该知道，你阿妈都是单身。我哋两个而家拍紧拖，希望你体谅我哋，体谅你阿妈。但佢见到霆锋个样子，好心心不忿。他说那天我被你打了，今天我们再搞两下好吗？霆锋自恃自己年轻力壮，对着一个五兜嘢的人，他相信他有能力，他将他打败的，永远都是向强者的挑战。两个走出医院的草坪开始比试，但一动手，霆锋就整个被人打落地下，砰砰，面上狠狠咁，俾阿修哥打咗两锤，服输。 跟住去急症室睇医生，查咗药膏。你学过啊？系啊，我大学嘅时期其实我系拳击手嚟嘅，吓攞个冠军。不过嗰日咧，因为你，所以系啦、啊，突然间冲出嚟，措手不及啫。我个仔多谢你照顾佢，多啲啦，多啲嚟睇下佢啦，望住佢。霆锋鞠咗个躬，我明白嘅，你多啲照顾我妈啦。唔知点解经过呢件事，霆锋好似换咗个人，开始读翻书，开始着翻到校服，因为出年都考大学。重新做返佢应该做嘅嘢，因为其实佢读书都相当叻。静子问佢点解嘅，我做返我应该做嘅嘢，你唔开心咩？静子好开心，亦都唔敢多问，因为始终都系后生仔。突然间电话响，收哥打嚟，好嘈啊，你喺边啊？地铁囉，返工㗎嘛。我有啲想同你讲。咩呀？不如我哋结婚。听唔到好嘈啊。不如我哋结婚。唔係你大声啲好嘈啊。不如我哋结婚啊。成个地铁车厢静晒。跟住我哋呢位幸福嘅女主角讲咗句说话。我考虑下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